在朝鲜全面实施普遍的12年制义务教育的主体106年2017年新学年度开始了。4月1号，全国各地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。在各地学校有党政权机关干部、教职员、学生和学生家长表示祝贺新生入学。开学典礼结束后，上了新学年度的第一节课。